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坐，他又爱着他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像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 胡夏的那些年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曲，也是改编自九把刀的这个小说啊。他为了缅怀自己的青春，觉得电影需要一首主题曲，于是找来了这个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。薛中明先生呢，就推荐了木村充利的这首曲子。经过多次的修改，九把刀本人呢，别出心裁的担任了电影的主题曲的词创作者啊。而且我们的这个薛中明先生认为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，能与电影结合的恰到好处，于是就推荐了胡夏来唱这首《那些年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《如果云知道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曲哦。

近啊，真无奈。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 寂寞男孩，情窦初开，需要你给我一点爱。 乖，一首非常活泼可爱的歌曲，来自阿牛的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。女孩们的心思真的有这么的难猜吗？可能有一点点吧。好了，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《飘雪》。 有件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手为何热爱伤情中，度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冷清的晚空，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伤情中，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。 首非常经典的粤语老歌，来自陈慧娴的《飘雪》。那么下一首要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四大天王之一，大家猜一猜谁呢？好，不卖关子了，是来自黎明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